坎坷，干杯恭祝大众过新年，人逢春色无穷生机，欢天喜地庆相见，蓬莱迎新春快乐歌唱，世间一切更加美丽，蓬莱迎新春快乐歌唱，炮竹欢声到满天，齐齐恭祝和平安康，干杯恭祝大众过新年，人逢春色无穷生机，欢天喜地庆相见。恭祝和平安康，干杯恭祝大众过新年，人逢春色无穷生机，欢天喜地庆相见，同来迎新春快乐歌唱，世间一切更加美丽，同来迎新春快乐歌唱，炮竹欢声到满天，齐齐恭祝和平安康，干杯恭祝大众过新年，人逢春色